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朋友们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资深花艺师啊，也是从事中荷之间花卉贸易的田梦娇女士。你好，梦娇。 大家好，我是田梦娇。 嗯，你已经是一连三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带来不少关于荷兰的文化生活和房产的话题啊。嗯、前面我们也谈到了，2010年呢，你也是被荷兰是全球第一花卉大国所吸引啊， 是的， 想要那里留学， 嗯， 现在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哈， 是的， 嗯，这八年来在荷兰学习生活感受怎么样啊？ 嗯、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嗯、 因为将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职业， 嗯、 还是比较幸福的， 嗯，在荷兰现在也算是长期安居在那里了哈， 是的， 你觉得？这八年来给你的改变是什么呢？ 嗯，变得更加独立了， 嗯、 然后更加的就是懂得享受生活。 嗯、 像之前的话，家里不会考虑说每天都会放一瓶花在家里， 嗯嗯、 但是经过这几年在荷兰的生活，而且从事花卉行业，基本上每一天家里都会有新鲜的鲜花。 嗯，那这是跟过去的生活习惯很大的不同哈。 嗯、 但其实可能对于荷兰百姓来说，家里每天要放一束鲜花是日常生活必备的，是吗？ 是的。 嗯，所以是花卉第一花卉大国哈。 嗯，是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卉的消费市场。 嗯， 那你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花卉的消费水平跟中国相比还有什么不同呢？ 荷兰人的花卉更加趋向于日常的一个消费。 嗯、 像上次我们有聊过，在荷兰它的日常的花卉消费占到它的日常消费的大概40%-50%、 嗯、 但是中国的花卉也日常消费就是个位数字。对、 嗯、可能我们是节庆的时候， 对，节日花销售的比较多。 嗯，那么可能是作为每天，不一定说每天家里都要摆一束鲜花、 嗯、 是吧？ 是的。 嗯，那么在荷兰有没有人家里放那种比如说仿生植物，比如说有些花哈做的很逼真，很仿真、 嗯、 有这样的花放吗？ 在20-30年前的时候、 嗯、 用仿生花的比较多、 嗯、 但是现在的荷兰家居他还是喜欢用真花比较多。 嗯，那么在花束的这个编排上，在花束整个的这个摆放上哈、 嗯、 有很多讲究是不是？ 是的、 嗯、 他们一般都会考虑比如说花瓶的颜色、 哦、 然后根据花瓶颜色做一相应的设计、 嗯、 然后同时也根据你的家居的设计，比如说像圣诞节左右新年、 嗯、 他会选择要么白色，因为比较符合下雪的感觉、 嗯、 要么就是红色比较喜庆的感觉、 嗯、 他根据这个节日他会自己设定一个小的主题来插花、 嗯、哦，那日常的百姓生活也会这样做吗？因为可能很多老百姓在超市里可能抓一把花就走了， 嗯， 他也会这么哎，按照什么色彩呀搭配的方式啊来进行摆放吗？ 是的，会的。 嗯、 像在超市里面它虽然是比较简洁方便感觉拿一扎就走、 嗯、 但是它的可选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每个色系都有、 嗯、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花、 嗯、 比如说他日常会放的至少有白色、 嗯、 黄色、粉色、橘色、红色这几个色系在花架上。 嗯，那一束花大概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一束花在超市里面是比较便宜的、 嗯、 大概是10-20欧之间不等。 嗯，10-20欧之间，那这是如果说10欧元、 嗯、 那是一束什么样的花呢？ 10欧元大概里面会有8-9枝的花。 嗯，8-9枝的花哈。 对， 这整个的花卉的价格你觉得和中国市场相比还是贵出一些？